我与你知道 在我面前，捏成你的心上，随风跟着我，一颗一颗吃掉忧愁。载着你，仿佛载着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。蝴蝶自在飞，花也飘满天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。是夕阳，夕阳飞下，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涯，手牵手一步不散，四路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一千千，背对背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。手牵手一步不散，不是不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一千千，背对背我们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，愿意实现。一朵一朵因你而香，是夕阳，夕阳飞翔，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，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涯，手牵手一步不散，不是不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万千千，背对背我们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。手牵手一步不散，不是不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万千千，背对背我们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我听得见，它一定实现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爱与生送考行 FM 153.3爱心送考车，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。随和一中考生看到贴有 FM 103.3爱心送考字样，并绑有黄丝带的爱心车辆，出示准考证即可获得一对一免费接送。世界那么大，考出去看看。 FM 103.3为你的梦想助力一程。感谢福成酒业、新能源哈弗 4S 店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。

经可以选择轻易放弃。

在这么个讲究品味、追求品味的年代里，一个女人到底能够活出多少的品味？很多的细节对于她的品味能够揭开这个谜底。那么作为一个精致又魅力的女人，作为一个备受欣赏的女人，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？其实就是美好的留在心底，遗憾的随风散去，活在当下，且行且珍惜。 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泪是写进昨天，用一段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彼此的心扉自私界限，是否卸下防备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的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 过去是一路荆棘的荒野，那些是一杯，那些错一杯，流进了长夜很难发现，爱需要真泪眼。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 是湖面悠远，星空心里微尘在飘动着，阳光跳跃在边际，海面汹涌最深的看不见，回忆是波浪推你着，爱是偶然的存在，还是种莫名的意外，心锁了就打不开，紧握的谁都不明白。Let the happiness in， 拉不住渴望的自由，谁离开带走谁的自由？Oh,